像是昨天的课吧啊，下课的时候就有同学来问我说，哎，那什么粉光参啊，什么东西的啊？如果是家里面有这个正在准备考试的小孩子啊啊，这个脑力耗损很多，是不是用这个补不错啊？其实粉光参补脑力什么的是不错啊，就是人参的话因为容易上火，所以根本基本上没办法用了啊。因为通常那个你也晓得熬夜读书的小朋友啊，已经都在口干舌燥了嘛，你用了人参用了红参的话就根本就是更上火，就没有办法用。那粉光参的话，如果你要让它更加加强宁心安神的效果的话，那你还可以几片粉光参煮猪心啊，啊猪心汤，然后搭粉光参，这样子的话啊滋心的效果会更好。那如果是要补脑力的话，其实据说有东西是比参类还要好的啊，就是是肖顺阳老师那边说的吧，就是说其实买那个红景天来吃，就红景天做成胶囊什么的，每天吞几颗啊，那样子它可能是效果在就是让这个头脑的这个恢复上面，就是脑部的这个缺氧状态，红景天的效果可能比人参还要好，所以以读书来讲大概是这样子。那另外就是我们有些东西还没有教到，所以同学可能还看不到，但是如果我们之后看到多一些仲景方的时候，同学就会发现说，哎，其实张仲景在治疗这个咳嗽的时候啊也是很不用人参的。就像我们之前教到杏仁啊，会说刚刚你治咳嗽其实不太用杏仁，那等到教了人参，我又要说其实张仲景治咳嗽也不太用人参。我们一般说人参可以补肺气啊，可以补气啊怎样，但实际上它有它的使用的限度啊。那我们将来学了其他的方剂以后，同学可能我们再用其他的方剂来参考，这样比较能够看到我们使用这一味药的这个能用与不能用的这个界限在哪里。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讲一味药，那我说这个茯苓先跳过，我们先来讲竹这一味药啊。这个我们这次遇到茯苓跟竹是因为教到那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对不对？那如果以这个桂枝去桂加灵竹汤的结构来讲的话，其实比较单纯，就是说茯苓跟竹呢都是可以帮助肠胃道呢把这个水赶快吸下去的药，所以呢你的肠胃道里面有太多的水代谢不掉，你用了茯苓跟竹它就能够增加这个吸收的功能啊，于是呢你的水就可以赶快消化掉。那这是在这个方剂里面一个基本的思考。那当然你如果是看竹这味药出现在哪些方剂，或者看茯苓这味药出现在哪些方剂，那我们还是可以比较出其实茯苓跟竹啊有很多作用点的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呢先不要来伤这个茯苓的脑筋，我们今天光是竹就已经够让人头大了。白竹这味药其实我们一般学习它的时候啊会觉得很单纯嘛，对不对？就是补脾胃嘛，增进消化机能嘛，就单纯来讲的话就是这样子，没有错，对不对？可是其实啊白术这个药它本身在使用上面啊，它不像人参有那么多不好用的地方，它是反过来，它是好用的地方非常多，多到你不知道这个药的药性的主轴到底是什么。就是白术这味药它有很多很多药性上面的矛盾点，就是会让你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教，我觉得教本草有些时候啊很轻松，就是你可以一个故事讲完一整件事情。比如说我们会说这个龙骨啊是埋在土里面的古代动物的化石啊，它已经失去了它的灵魂，在地底下住了几百万年啊，它每天都在叫我的灵魂回来吧，我要我的灵魂回来啊，所以呢你吃下去它就把你的灵魂抓住啊，就很简单，你知道，就一个故事就讲完了。或者人参的话，你说它长在这个不阴不阳的地方啊，偷偷长啊，然后就补气都补到很阴的地方的气，那这也是一句话就讲完了。但是白术是没有故事可以讲，可是作用点多的一塌糊涂，所以就是很，就是这个药在教起来其实会很复杂，我都在怀疑说，哎，到底教了之后同学能不能记得啊？因为 竹的话啊，这个竹制的位置实在是蛮多的，就是不只是脾胃而已，而且它本身药性又有一个临床上的重大的矛盾存在，所以呢啊，就是试着跟同学讲讲看了。那竹这味药呢，我们呢现在的本草呢，就把它分成什么？分成白竹跟苍竹。那苍竹呢，真的是苍的吗？不是啊，苍竹的另外一个名字叫赤竹啊，就比较红颜色的是苍竹啊，赤竹。那白竹呢，闻起来的味道就是苦苦的啊，闻起来就没什么味道，吃起来苦苦甜甜的。那苍竹的话呢，就闻起来有一股很明显的香味，而且它长得跟白竹也其实不很像，所以为什么他们总间是同一味药，也是让人觉得说，哎，为什么从那么早的时候我们把它看成同一味药？可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神农本草经》的这个什么竹的论述啊，其实《神农本草经》这个论述真的很好玩，它的讲的主治啊，全部都是白竹也有这个效果，苍竹也有这个效果的主治。所以你看《神农本草经》，你真的不能够知道它是在讲白竹还是苍竹。哎，那我们基本上用一个最象征性的说法来说白竹这味药，我们先姑且不说苍竹，来说白竹这味药的话呢，所以我说象征性的意思就是不是绝对正确啊。象征性的讲法就是，白竹呢，它吃下去以后，它能够补到你哪里呢？它能够补到你的，好像是你的，消化道的这个内侧的那一层，吸收营养的那一层，这个肠胃的壁。那你吃了白竹之后呢，你的肠胃的整个消化吸收功能就变好。于是呢，别人吃一斤肉只能获取到半斤的营养，你吃一斤肉就是能够得到一斤的营养，就是提高你的消化的功率啊。这是最单纯象征性的来说竹这味药。可是它呢，它的主治，你看它一开始就说治风寒湿痹死肌。那么因为竹啊，我们用一个象征性的讲法说补脾胃的药，因为脾胃跟肌肉是相表里的，对不对？所以呢，你说因为它能够补脾胃，所以吃了之后我们的力气会比较大啊，然后肌肉会比较强健，这是可以理解的部分，对不对？可是呢，白竹或者是苍竹呢，都有这个祛湿气的效果啊，它能够除了帮助人消化营养、消化水分之外，它同时呢，它对于脾胃会有一个祛湿的效果存在。而这个祛湿的效果呢，又不只是作用在脾胃以及脾胃相表里的肌肉上面，它同时也作用在更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说白竹、苍竹在用药的时候可以拿来祛风湿，那祛风湿的话，我们或许还可以说，对嘛，湿气在肌肉里面嘛，所以我们把这个肌肉里面的湿气排除掉，这里还是说得通的。可是呢，我们在从前讲葛根这味药的时候有漏讲一个事情，就是关于到那个小孩子出痘疹，什么水痘啊、天花这种东西的时候啊，其实当小孩子出痘的时候，中医里面就会有些药就是认为适合放，有些药认为不适合放。好比说出水痘那类东西，你说可不可以放葛根？哦，可以，因为它把毒推出来，而且它又是润的药。可不可以放黄芪？可以，它可以帮助你这个伤口赶快把这个那个脓水往外逼，然后里面长出肉，把它肉长起来。那可不可以放白竹？可不可以放茯苓？那通常是不可以放，因为放了白竹或者放了茯苓，你的皮肤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干，那这个痘疹是需要有一些水气在里面把它推出来的。那如果你用了白竹用了茯苓的话，那个痘就会凹下去，就会发不出来，那严重的是会变成坏症，那不严重的就会留下疤痕。所以呢，这样子讲的话，也就是白竹它的去水的效果好像有去除到皮肤这么表面， 所以他这个《神农本草经》讲说，去风寒湿痹死积，也就是说，他去除掉了这个水邪啊，湿邪。其实我说水邪不太好，应该是湿邪，就是六气里面水这个。水病跟湿病其实分开来算是一个比较精确的讲法。那这个死肌，就是当你的这个肌肉里面有过多的湿气，变得好像没有生命力的时候，它也可以处理到。所以光是一味竹其实苍白都有这个效果，它就已经可以行到人的皮肤表面了。就像是十方里面有一个方子是感冒的，就是神竹散，那就是用苍竹啊，认为说苍竹根本就可以来发感冒。那我们也有说苍竹是这个太阴脾经感冒的这个驱风药啊，就可以把脾经的这个一些风邪逼出去。所以呢，这是一个它的作用点，从里到外范围非常大的一个药，这个现象。那另外呢，他说治腱跟胆啊，那腱跟胆其实都比较不是完全标准的腱跟胆了，因为我们说腱这个病啊，张仲景说的腱病是指说这个人发高烧，发烧到这个人全身都抽搐僵直，牙关咬紧，但那样子的这种类似，就是有的时候是脑膜炎啊，这种高烧然后全身僵直抽搐，这个时候能不能用竹啊？那是不能的啊，那是高烧。高烧的话，你用这种干燥的热的药是没有用处的，那个是要用凉润的药为主。但是呢，有另外一种广义的腱病，就是如果一个老人家呀，他是这个风湿类的病啊，就是他如果他是这个身体里面呢有太多的风湿，乃至于他的这个关节不能够动，所以手脚都僵硬，那个时候竹是有用的了。所以那个腱只能够用风湿的框架去看，那不太能够用这个发高烧的那个抽搐来看待。那至于说胆的话呢，胆病黄疸病的话，我们大概有一半的几率就不会用到竹这类的药，因为呢，像我们在《伤寒论》的阳明篇里面就有很多黄疸的现象症状啊。那这些黄疸的症状在阳明篇里面多半是说这个人是有湿热，所以这个湿热就要用清湿清热的药。那竹呢，只能够清湿，不能够清热，所以呢，它并不是一个正黄疸会用的药。但是如果这个人的黄疸它是一个又冷又湿的话呢，他那种发黄就有可能用到竹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广义范围的胆才能够有机会用到，狭义范围的胆比较不会用到。那这个止汗的话呢，我们说它能够让我们的皮肤表面变得比较干啊，所以呢，它这个以除湿的角度来讲，止汗是可以的。那至于说除热啊，我们中国人对于这种补药有一句话叫做甘温除大热，同学有没有人听过啊？就是有甜味的药，性子是温的药，可以除去大热。那这个为什么甘温这个补性的药可以去热呢？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说，哎，它在发炎，你再补它不是就更加发炎吗？我们说这人已经上火，你再吃人参那就更上火。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时候人会这里发炎那里发炎，是因为我们身体的抵抗力实在是太差了。那补元气的药能够补充我们的抵抗力，那抵抗力够的人比较不会随随便便乱发炎，所以呢，甘温除大热从这个角度来看是通的。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人的身体会有莫名的热这往往是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太多，那你要让身体里面的氧气多些，二氧化碳少些，那吃补气药也是一个方法了所以这是由此一说。就像是那个萧顺阳老师那边他有一个说法，那个说法也是蛮耐人寻味的。就像我在以一个比较 古老的观点在看肉桂这味药的时候呢，我会说因为它的味道浓厚，对不对？所以它比较入下焦，它能够帮助我们引热下行，对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在大剂的这个地黄汤里面放一点肉桂，喝下去可以把身体到处的这个浮游之火，应该说无根之火收进这个下焦，把它收回肾里面，我们叫做引火归元法，又叫做导龙入海法。那可是萧盛阳先生呢，他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说，其实我们说一个植物啊的叶子也好，树皮也好，这个皮呀、叶子照理说是作用在肺比较对吧。那像有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常用的这个所谓壮阳药叫做淫羊藿，又叫做仙灵皮，就是用树的叶子。那肉桂也是树的皮，对不对？所以萧盛阳先生他的角度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淫羊藿也好或者肉桂也好，其实它都比较会关系到这个人的肺部用怎么样的方式去摄取氧气。他说如果你用了肉桂，它会刺激到肺部吸收到氧气，使你身体里面过多的二氧化碳能够被取代掉。那过多的二氧化碳在身体里面，你会这里那里都产生发热发炎的现象，那个就是五根之火浮游之火。那你用了肉桂就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退掉它。那他说像淫羊藿的话，他说比如说男性如果有这个所谓的早泄的问题，他就说其实上早泄是因为你这个人呼吸不够深了，所以他的这个氧气不够，二氧化碳太多，才会产生这样的生理症状。那你用了淫羊藿之后，那个地方就不会缺氧，所以还是关系到肺部吸收氧气的这个力量的问题。所以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那我是觉得这些角度都是可以的，因为我觉得我教中医啊，讲一个什么故事关于这本草怎么长或怎么样，都是一个象征的说法。那实际上这个药性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探索的地方了。因为到底来讲，中医是一个在2000年前就已经完成的医学，然后可是呢，拥有中医的人类呢，却没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去理解它，然后花了1700年堕落到今天。可是我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不太能够说现在都用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传统医学，它不是一个渐渐发展出来的东西。像我们现在的科学科技，我们可以说越新的越先端的就越正确越好，可是中医的话就不是这样啊，就是一开始它就已经完成了，然后后来前一个不知道什么文明毁灭掉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知道真相，但是很勉强的去抓取一些我们临床能够用的这个所谓的 technique know how 啊，就是技术上的知道能够怎么做这样子。那这个啊，然后呢，它是所以这个除热是可以。那消食呢，是一个它的基本的啊。那当然以白术的效果呢是蛮好的。那他说做煎耳啊，这个久服轻身，年年不饥。那这里呢就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用竹的一个比较临床上面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比较少人在本草的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啊，竹这个药物其实无论是白竹苍竹，你吃下去之后，如果你科学中药，你吃一公克就是单位浓缩的药，你吃一公克，可能你吃了之后会觉得怎么样，会觉得口渴，因为它有燥热的性质在里面，因为它是燥脾胃的药，所以你吃下去会觉得渴，甚至会觉得有一点上火的感觉。所以呢，你会觉得这个药哎蛮热的，会上火，这是你吃它的第一个感觉。那这个感觉呢，使得我们白术啊，在药局买的时候有三种白术可以买，一种是生白术，一种是炒白术，一种是焦白术。这个对，说一下名字如果同学有机会自己读古书的话，如果你读到这个鱼竹啊，鱼竹是指白竹，因为呢，白竹是浙江的从前古时候有一个叫做鱼钱的地方产的比较好，所以鱼竹是白竹。那如果你在本草书上读到一个竹是写毛竹的话， 那毛竹是指苍竹，因为苍竹是茅山的苍竹好啊，所以古书里面鱼竹是白竹，毛竹是苍竹。那这个白竹呢，有这个生白竹、炒白竹跟焦白竹的分别。那像中药啊的炮制的学问呢，像因为我们知道白竹是一个入中焦的药嘛，那我们说土啊，就是中焦属土，对不对？我们用土炒过它之后，它的药性就会比较温和，比较不会上火。而白竹这个药呢，它之所以用土炒会比较温和，其实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因为白竹、苍竹这种植物啊，都很富含所谓的脂膏。就是这个植物里面是有一些很像肥油的东西的，那么这些像肥油的东西呢，会让你的这个消化机能一下子亢进起来，于是这个人就觉得哇，我现在变得好会饿，好会渴，然后就觉得哇，整个人燥热燥热的。那可能是我们在一般的方剂里面，因为白竹比如说用的时候是用比如说2钱啦、1钱半、3钱，那个时候好像我们不太喜欢它有这种吃了之后发渴的感觉，所以用土炒过，它就可以让这个药性温和，就是它那个土啊会把它这个油吸掉，所以炒过的白竹里面的这个油脂的成分就被吸掉了，它吸掉之后就比较温和了。它补脾胃的效果有没有呢？还是有啊，但是它的效果就会缓和一些，所以用这样的方法来治这个药，免得有我们一般说的上火的问题。可是啊，白竹这味药，它补脾胃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就在它的这个脂膏。那像古时候呢，无论是白竹或者苍竹呢，都是做煎耳。这个煎耳怎么样呢？就是你呢把它煮，因为它会煮出它的这个浓浓的这个肥油，那你煮了之后呢，你可以把它药渣捞掉，那个汤继续再浓缩，它就可以浓缩成一种膏状的东西，当一种保养食品。那这个在中国这个道家的这个服食里面是有这样的方子是很多的，就是竹类的东西。那么竹类这个东西，这白竹、苍竹啊，它这个脂膏到底呢是不是一个上火的元凶呢？其实我自己开药的话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开药单的话，我多半写白竹都会写生白竹啊，我不喜欢用炒白竹，但是因为父亲煮的方里面都是强调用炒白竹，所以我开父亲煮的方我就尊重它，我就放炒白竹。那这个白竹啊，这个里面的脂膏，其实苍竹也是一样啊，就是苍竹在一般来讲是去邪去湿的效果比白竹还要强了，就是你吃头一天你会觉得口发渴，人发干，可是你再继续锲而不舍地吃下去，过了3-4天以后，就会觉得一天比一天润，然后甚至会觉得大便滑滑的。就是它的脂膏啊，少量会让你上火，多了之后呢，还真的变成一种有润性的东西。啊，这是一个它临床上很特别的点，就像是大陆那边啊，如果是要用白竹来这个治疗便秘是可以的，白竹治疗便秘的那个方子啊，是我看它是这个我想想看，大概是白竹要用很重啊，白竹是一用就要用这个我看差不多一用就是1-2两到4-5两这么多，现在剂量的1-2两到4-5两，用这么多的生白竹啊，然后呢用这么多的生白竹，就是平均来讲就是3-4两这么多，然后呢你把它，如果你一开始的大便就是很干很硬，那这样子的话你还是一开始要用一点凉润的药，比如说可以加5-6钱到1-2之间的生地黄， 但是先决条件你要有那么多的白术，就白术就是三四两那么多，那你可以加五六钱的生地黄。如果大便只是大不下来，没有到结得很干硬，你的生地黄就不用加了。那在这个药里面它有一个调节的药啊，就是有一味药是能够生清降浊的，叫做生麻。那里面会差不多放个一点点生麻，一两钱就好，就是硬的把这个好几两现在剂量的好几两的白术去煮出一种浓汁，那里面可以放点生麻。如果这个人他是那种舌苔是泛灰的，然后他的脉是很细很微弱的，那那种便秘是根本是阳虚，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再放一些什么肉桂附子厚朴干姜这类的药，就是放一钱两钱就好。肉桂附子厚朴干姜，就如果是舌苔是灰灰的，然后脉很虚很沉很弱的，那就可以这样放，就是用这个这么大剂量的白术就这样子煮浓汁喝下去，它在治便秘上面很有效。也就是少吃，哎，你会觉得人干；多吃，它那个高汁够了，反而很润肠。那个就是吃很多量的竹类啊，到时候润的那个大便。那其实像我的话，因为有一阵子我是想就是去湿气啊，想因为去湿气有个代表的方叫做平胃散，那是放苍竹的。那吃苍竹呢，就会觉得哇口渴，身体干干的，有那种感觉。可是啊，然后头吃到第二天第三天就觉得糟糕了，大便的时候觉得大便像羊大便一样，就是一粒一粒的了。可是呢很奇怪，就是你继续吃，过了四五天之后，那大便变得很顺，就是滑出来的一样，舒服得不得了。就它会，它的药性会这样子经过一番转折。那如果你要治便秘，你就直接就用最高剂量就对了，你不要经过那一番转折，这样慢慢来的话不知道哪一天。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所以这个高剂量的白术有这样的效果啊，就是很特别的。那另外呢，这个白术呢还有一个特效，就是如果是你是那种气喘到很严重，就是药都要喝不下去的那种严重型的气喘，就是眼看那个人就要闷死在那边那种，那个在临床上面的经验是要加白术。那可是你说这个跟白术的药效有什么关系？对不起，我到今天不知道什么关系，但是就是比较有效，就是那种很严重的气喘，你加了白术之后，它就会很快它变成能够呼吸啊，这是一个你说什么道理？我到今天不知道什么道理，但是临床上有效的一个用途。那另外呢，还有就是白术呢，它能够治疗这个腰痛或者骨头痛，这个比较代表的是那个傅青主那一派，应该是说陈士铎的方书里面吧。他傅青主的方书里面也有，就是他说啊，如果一个人是腰痛到腰酸痛的不停啊，就是腰酸到不能动，他说这个东西你可以说是肾湿，也可以说是脾湿啊。那这个东西他怎么做呢？他就是说，他说要用白术四两，薏仁三两，芡实二两，432，白术、薏仁、芡实都是现在剂量的两啊。然后呢，用六碗水浓缩成硬煮成一碗水，然后那一碗水喝下去，就是专门用来治这个腰痛的。那这个白术呢，我们说它治腰痛有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它。首先呢，白术在《神农本草经》里头没有写，可是呢好像它的中国的第二部这个本草书啊，《名医别录》里面就有写说，白术能够什么呢？术能够利这个腰起兼血。然后到后来又传了很多代，就有人说什么利腰起兼气，这是一个啊竹类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情况，就是一般来讲，我们说人参补是补气药嘛，对不对？补比较阴的气，但是还是补气。黄芪是补气药，那白术也是理所当然补脾胃的药，脾胃是属于气分，所以也是应该是补气药吧。可是白术它的这个作用会在某一个时候变成动到血，就像是很高量的白术能够治疗便秘，那这个其实。人参不能拿来当地黄用哦，黄芪也不能拿来当地黄用，可是白术，你我说地黄意思就是滋阴药的意思，可是白术它会有某种程度的这种滋阴的效果，因为可能是因为它里面这个润的成分比较多。那利腰起兼血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应用来说的话，就是一般我们在妇女的那个安胎药里面啊，我们都会说气分药不要太多，就是通则来讲了，就说怕气分药太多，那个胎儿会好像比较不安，就是还是要有一些滋阴的药在里头。可是呢，唯一可以在就是补气药里面，在妇女安胎的药里面可以放到很多，而且当作是主轴的药味，就是白术，就是白术很有安胎的效果。那而且白术不只是安胎，而且它有一个效果，我们中国称之为瘦胎，就是让胎儿变得比较瘦比较苗条，用了白术就会变得很好生，就好像你利这个腰起兼血啊，你用了白术之后呢，胎儿在你的肚子里面就在做运动了啊，所以就身材很苗条，生起来的时候特别顺啊，就是有这样的效果。那这个腰起兼血为什么归